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06章，顾文敏呢一觉系喺度修养体力，咁我哋一时之间都唔能够打扰佢。呢个时候，大家亦都好长时间冇休息过，一路咁搞落嚟，都已经筋疲力尽。冯鬼手睇咗一睇地藏王菩萨像上边嘅金冠，眉头啊皱成咗一柱。佢讲：睇嚟呢个棺材系假嘅，真正嘅金冠亦都唔知喺边度。佢一路讲，一路将个手电筒向住周围嘅石壁乱咁扫，想搵啲咩蛛丝马迹出嚟。可惜呢个地方到处都黑蒙蒙，除咗玉桥同埋嗰一座地藏王菩萨像之外，其他嘅都系石壁，乜嘢都冇。女叔嘅提议讲：睇嚟我哋求仙之前嘅高兴真系太早啦。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求先我哋开嘅应该只系一具混淆视听嘅虚棺，真正嘅金棺可能仲藏喺好隐蔽嘅地方。我睇不如我哋先休整一阵间，再做打算啦。大家都疲乏到不得了，亦都冇提出有啲咩异议。喺呢个咁嘅地下嘅深处，虽然外边系夏天，喺里边呢就系好寒冷嘅。顾文敏瞓嘅时候，都不由自主咁抱住双臂，身体又缩埋一嚿，好似个 B B 咁，好明显就系觉得冻啦。大家都感受到啲寒意，于是就从嗰个装备包里边攞出啲固体燃料，点起咗一堆红红嘅烤火，就喺个火缸旁边坐咗阵间，嗰一股寒意先慢慢咁飘散。喺呢个时候，任家嗰个女人两只眼系发晒红，死死咁盯住菩萨脚上边，估计系喺度睇任灵嘅尸体。常言道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呢一个时候，佢嘅真情意切，神情又悲痛，亦都不由得让人哋产生一丝嘅怜悯。豆腐就心肠软嘅，于是就送咗啲食嘅俾佢。佢又一路乱鬼咁执啲嘢落佢个嘴度，一路啊讲：唉，人死嘅如灯灭啊，你嘅咁嘅细侄女都唔系咩好人呢、啊、虽然讲咁靓嘅一个人死咗真係有啲可惜，不过你又諗开啲啊，我最唔睇得见女人伤心。虽然讲你都几老，不过都系个女人啊，唉，乖呀，唔好喊，食啲肉干啊。我一路敲住火，听见豆腐咁样喺度氹人，一时都觉得真係好笑，心諗点会咁氹人㗎，如果我係姓任嗰个女人，唔俾你激死至奇嘅。我正喺度諗住，我諗嗰个女人真係確实俾阿豆腐激亲，再加上豆腐系咁乱鬼咁执嘢俾佢食，咁睇嚟真係唔激死都俾啃死。我睇见佢而家眼都突埋，棘住个喉咙，一副唔上唔落咁嘅样。唉，真係睇唔落去，於是我攞袋水走过去，拍拍豆腐膊头讲：唉，得啦，人哋食嘢要钱买，你喂嘅嘢食係要命嘅，唉，快啲喂佢飲水啦，唔好坑死人啦。你条友仔做嘢可唔可以醒少少啊？豆腐受到打击，冤埋块面就同嗰个女人喂水，一啖嘢总算就吞咗落肚，点知道嗰个女人仍然瞪大嘅眼睛望住前边，嘴里边终于发出咗声音。我开始以为佢系闹豆腐啊，点知道佢突然间无厘头咁讲一句：落嚟啦，落嚟啦，乜嘢落嚟啊？我同豆腐听咗呢句话，不由得啊打咗个突，顺住佢嘅眼光睇过去，即时吓咗一跳。原来呢个时候见到喺地藏王菩萨像旁边嘅脚嗰个地方，显然有一个披头散发嘅人影，夹住个屁股抬起个头，慢慢向下爬。 嗰一张面上边全部都系青青紫紫嘅尸斑，呢、这个唔系任灵又系边个啊？豆腐即刻叫我惊，你条友死咗都唔等我哋停下嘅，老陈立架撑。我讲立咩架撑啊？枪对佢系唔掂嘅，快啲去攞住活动钢棍过嚟。我同豆腐一路讲一路向个火堆旁边跑，吕叔两个人都睇到咗啦，佢啊即刻立起咗鬼哭刀，不过佢就冇显出点样慌乱嘅神色，佢估计可能真系杀中子杀得唔少啊，完全啊唔怕嘅，面上边就系个笑容啊微微咁收敛少少嘅啫。只见嗰个任灵嘅尸体爬到咗个地面度。反起只眼睛盯住我哋，然后向住我哋躝过嚟。吕叔嘅淡定系影响到大家，我哋都冇之前咁惊啦。豆腐啊松咗啖气，眉飞色舞咁讲：吓，有个呢个武功高手喺身边，感觉就系唔一样。我讲老陈啊，你以前咪喺度话自己好识功夫嘅，点解从来都唔见你露两手啊？你咪话我听，你学嘅系太极拳喎、啊！我真系唔怪你豆腐喺度笑我，因为佢讲得冇错，我打嘅就系太极拳，就系、是、通街通巷啲阿公阿婆打嗰只。因为呢一个我系跟阿爷学嘅，佢啊中意打太极，佢话咧经常挖蘑菇，身体里边啲毒气好重，打太极拳可以排毒。所以喺细个嘅时候，佢喺度打，我啊跟住佢系咁乱咁揈。后嚟阿爷啊失踪咗，我啊再都冇喐过啦。喺而家，我同阿豆腐手里边啊分别攞住一支活动钢管，咁亦都唔系话点惊嘅啫，只系睇住呢个任灵，原先系一个小美女，而家变成咗咁嘅鬼样，不由得心里边啊真系觉得有啲凄然啊！唉，人活着嘅时候再光鲜，死咗又咪咁个样。我哋就冇将任灵啊摆喺心里边，点知道就系咁一疏忽，真系将我哋害死啊！都系怪我哋太信任嗰个吕叔啦。那个任灵嘅尸体咧，原先系向我哋爬过嚟嘅，我哋三个人都等住睇吕叔大展神威，准备睇佢手起刀落斩中子咁嘅场景啊！点知道任灵嘅身体喺度慢慢咁躝下躝下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好似甲怪咁成个弹起。师姐，人死而僵也，死人变成咗众子起尸，身体亦都系僵硬嘅，就算系可以喐、可以走、可以跳啊，亦都唔会好似任灵而家咁成个飞起扑人噶。咪话我哋冇料到。连吕叔亦都冇料到，神情为之一变，但系为时已晚啦。这个尸体亦都识得拣临线嘅泥虾，飞扑而起，瞬间就扑到咗豆腐。我哋身后边就系万丈深渊啊嘛！一扑之下，豆腐就向住深渊嘅方向啊跌过去。我一睇，心脏啊即刻偷停半拍，脑中仲可以谂到乜嘢啊？成个人都意识未喐，身体就已经先一步反应过嚟，猛然就向豆腐扑过去，将佢飞出去嘅身体就揿咗喺个地下度。豆腐呢一下跌得唔轻啊，猛咁喺度咳，嘢都讲唔出。我哋两个跌喺个地上边，听见身后吕叔喺度讲：弊，这个系飞尸。豆腐缓过气嚟，趴喺个地下度甩甩哑哑咁讲：乜嘢飞尸啊？老女，你真唔掂啊！你辜负咗我哋对你嘅信任。而我咧咁一扑嘅话，就扯到咗我哋膊头头先嗰个伤，痛到我眼前发黑，一时之间我都躝唔起身。我只能够勉强咁拧个头过去睇一下，睇见嗰个飞尸。根本上就唔使掂地嘅，只係偶然咁喺个地下度一借力，成个身体就几乎好似个大蝙蝠咁喺空中度扑嚟扑去，手指甲呢亦都唔知道几时突然间暴涨咗五六寸，青黑厚实。即使而家系吕叔，亦都俾佢搞到十分之狼狈，无下回应啊豆腐啦。 爷爷的工作手札里面记载过一段话，师者人死而僵也，不僵者有活尸并非尸也。活尸呢就十分少见，几乎是一个传说，我们现在暂时都不讲，但是讲非尸。所谓的非尸指的就是尸体在尸变了之后并不是僵硬，反而会变得弹跳力惊人，擅长飞起来扑人的。只有那种起尸已经过了几百年，但是又没有被人家消灭的种子，才有可能成为飞尸的。但是现在这个任灵星刚刚死无奈，为什么又会成为飞尸呢？他啊，是咁缠住阿吕叔，斗到旗鼓相当。吕叔嘅一把钢刀在手，佢亦都唔敢靠近。但系佢呢个飞尸嘅身形啊，速度好快，唰一声就跳到无影无踪。突然间又唰一声喺人嘅背脊后边捐出嚟，实在系防不胜防。如果真系唔系吕叔嘅反应力过人，我谂早就已经濑咗嘢啦。一人一尸喺度斗到火热，不过嗰个任灵好似识諗嘢咁，突然间掉头又唔去理阿吕叔咯，而系向住最近佢嘅冯鬼手啊飞过去。嗰、那个速度好快，冯鬼手点嚟得切反应啊？佢只能够好狼狈咁喺个地上边一碌，然之后顺手抄起一个装备包啊掟过去。嗰、那个飞尸嘅速度系好快嘅，装备包根本上就冇可能抌中佢，反而掉咗落个深渊入边。我视力唔错，睇出冯鬼手情急之下掟出嘅显然系我哋装住食物嘅装备包，不暗啊叫苦连天，心谂唉，大家都唔知道喺度仲要运几耐，掟咩都得，食嘅嘢又唔好掟啊嘛。冯鬼手估计可能佢亦都反应过嚟啦，神色啊后悔，即时亦都嬲怒起上嚟，见到个飞尸而家又向佢扑过嚟，佢居然啊唔闪唔避，豆腐啊惊叫一声，挣扎咁排身讲：老冯，虽然咧你好乞人憎，但系都唔好搵死啊，快啲匿啊！佢嘅话都未讲完，嗰、那个飞尸已经压到咗老冯啦。一双利爪就向住老冯嘅心脏插落去，睇到我同阿豆腐都心惊肉跳，但係而家如果过去嘅话已经帮唔到手㗎喇喎。点知道喺呢个时候墙里面嘅情形有突变，冯鬼手两只手突然间向前一撑，就架住咗任灵好似铁咁嘅手臂，佢顺势向上一抬，任灵成个上半身就跟住向下扑落嚟啦，竟然同阿冯鬼手嚟咗一个嘴对嘴。都未等到我喺度感叹呢一个重口味嘅一幕嘅时候，喺一边嘅吕叔已经抄起咗鬼哭刀啊，迎咗上去。嗰、那个飞尸一见到啊，即刻想走。冯鬼手啊，嘻嘻咁笑咗一声，两只脚突然间一夹，紧紧咁啊夹住咗任灵嘅纤腰啊，飞尸嘅力度系惊人嘅，冯鬼手呢一夹虽然啊冇将佢夹住，但系亦都阻碍咗飞尸嘅速度。当佢挣脱咗冯鬼手嘅两只脚，抬起上半身准备飞起嘅时候，吕叔已经一跃而起，身形喺半空中，右手已经顺势一揈，手中嘅钢刀狠狠咁一捅，即时从任灵嘅颈后边入颈前边穿咗过嚟。豆腐一睇到，我谂佢嘅心都即时一震，猛咁自己捻住条颈喺度吞口水。吕叔呢一刀落去，嗰、那个任灵嘅颈即刻就喷涌出一股嘅黑气，冇几耐呢股黑气消散得无影无踪，个尸体就系咁变成一个跪嘅姿势，俾阿吕叔啊挑咗个钢刀上边。喺呢个时候，我同阿豆腐先慢慢喺个地上爬翻起身，坐翻喺原地，亦都冇办法出声。而家任灵呢条尸就几乎已经完全毁晒㗎喇。即使而家条颈係俾个刀穿插住，个头仍然好僵硬咁挺住，泛晒白色嘅眼珠直不甩咁盯住前方，好似喺度诉说住有啲咩冤屈咁。呢、这个女人心狠手辣，可以讲系死有余辜，但系 而家落得一副咁样嘅下场，亦都不免令人哋唏嘘。但系究竟佢系点样入棺材嘅呢？或者呢个事情嘅真相，咁啊只能够等顾文文醒翻之后嚟话俾我哋听啦。